哈喽，这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闲头客栈，各位好，我是思娘。哎，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间的现场，我把貂给扔了，换搭档了，不要貂了，换一个美女，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沙总。 哎，你好，闲头客栈的听众朋友，下午好。 下午好就没了，好歹给大家拜个早年嘛，沙总。 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在新年里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财源广进。 好，哎呦呦呦，我就是喜欢美女这么说话，特别是最后一个财源广进，就跟财我就分不开了。所以今天咱们直入主题，今天闲头客栈又给大家送福利啦！送的什么福利呢？我们所有的听众都知道哈。哎，想问一下沙总，上周六你在哪儿呢？ 上周六咱们不是有一个千人大 party 吗？ 你在哪儿啊？ 我在家关注了一下。 你在家关注了一下？好吧，我还想说你在现场呢。 因为那天有点事儿，所以没有赶过去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公众朋友圈，然后发了一些图片，哇，好热闹，还有一些那个互动的一些小视频。 都看到了是吧？ 对， 非常非常的热闹。哎，也就是上个周六，我们闲头客栈2017年的第一场落地活动，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拜早年的一个大活动哈，就坐落在咱们北京市房山区金辉高尔夫球场。哎，在金辉高尔夫球场上呢，有一个冰雪嘉年华。那么上个周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进行了首次的见面哈，大家的热情我都已经感受到了，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啊，沙总。你看当天哈，你虽然是门票全给大家免了，停车费也全给大家免了，但是好像有好多这个特别好玩的这些小项目还是得花钱，你这不地道。 你什么意思？要送是吗？ 那你说你今天你都又来了，怎么着不得拿出点诚意来呀，是吧？ 可以可以，必须的。 给套票。 可以，套票10张， 600块钱的套票，10张6000块钱啊，这可是。 对，可以。 真的？ 对，过年了嘛，大家都很高兴。 感谢感谢感谢沙总哈，也谢替我们所有的听众，谢谢沙总。所以这一时间你准备好了吗？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给我问题的答案，就可以抢到我们的10张，每张价值600元金辉高尔夫球场的套票啦。大家注意，是套票，不是门票。哎，再问一下沙总哈，我要拿着套票去的话，还要再买门票，或者说再交停车费什么的这些吗？ 门票的话，关注咱们仙偷客栈，就给大家把门票都免了吧。 全免是吗？只要是仙偷客栈的听友，全免。 关注咱们仙偷客栈的听公众号吧。就都免了吧。 只要现场出示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对。 哇哇哇！你看这一位叫做 Y 的听友都等不及了，从这个咱们放歌的时候就说快开始吧，开始干嘛呀？开始抽奖呀？还是开始节目呀？好，那这一时间来提问吧。我们的问题是今天给大家送的价值600元的套票是哪儿的套票？沙总，要不要公布一下答案？ 金辉高尔夫球场冰雪嘉年华。 这就公布了，真实在。好吧，那赶紧行动起来哈，10张免费的门票等着你抢。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直接回复给我答案，金辉高尔夫球场冰雪嘉年华。京是北京的京，辉是辉煌的辉。广告回来之后，我先为你揭晓3个名额价值600元的套票。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

不要以为我看不见，心里早已发出警戒。如果你还是无所谓，可能我也会随时改变。你那双不安定四处打猎的眼，在我面前也不知道稍稍的收敛。若别的男孩也对我发癫，我倒想听听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什么滋味。 好一点，否则我随时翻脸。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仙偷客栈，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江美琪，对我好一点。所以此时此刻我就特别想说，哎，新的一年了，2017年，祈祷我的钱包对我好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呢？好了，那今天仙偷客栈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大美女，来自咱们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的沙总，当当当，欢迎沙总。 大家好。 嗯，哎，沙总，刚才我们跟听众可是说了600块钱的免费的套票，免费送，这事儿是真的喽？ 当然真的了， 真的喽。好，那这样，这一时间，这个我们前三名中奖的互动名单由你来公布，好不好？ 啊，我看一下。 嗯， 一位叫崔颖南的听众朋友， 哎，崔颖南，恭喜恭喜。嗯， 还有一位叫季春华的听众朋友， 哎，季春华，恭喜恭喜。嗯，哎呀，沙总可能看不懂我写这个字儿，啊，哈。好，我来公布我们的第三位，叫做想那么多，你累不？你累吗？看看我这字写的这么龙飞凤舞，你累吗，沙总？ 没看出来，想那么多，你累吗？ 哎，恭喜恭喜我们以上三位中奖听众，这三名呢全部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仙偷客栈的新听友哈。所以说呀，关注咱们的仙偷客栈有福利哟。哎，你看到我现在看到了好多哈，哎呦，都是我们刚加入到刚加入咱们仙偷客栈大军的新听众哈。不要急不要急，我们今天总共有10个名额，下一个广告口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的给大家抽取哈。哎，那这一时间，所以我们就想问问这个沙总了，金辉高尔夫呀和这个冰雪嘉年华怎么能联系到一块儿呢？ 我们这次的冰雪嘉年华是在京辉高尔夫球场里举办的，那我们的雪场呢也是在高尔夫球的训练场，训练场里，然后场地呢有4万平米，非常的大，而且安全性非常的好，因为高尔夫球场嘛，它比较平整，然后坡度也不是很大，也没有一些小石子啊、小树枝啊，所以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哎，因为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你像滑雪场都是在这个山坡上去做的，然后确实会有很多可能滑着滑着，因为小孩就被个小石头给绊倒了，或者这个树枝给刮着了，给这个会有一点点安全隐患。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安全隐患在咱们京辉高尔夫球场是不存在的。 对，非常的安全。 嗯，非常的安全哈。你看这位听友也问了，西门大观园哈，说这个不错啊，说小孩子5岁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1米2以下的小孩我们是都免费的。 哦，1米2以下还都免费呢？ 对，门票都是免费的。 哎，所以今天大家赶紧哈，抢一个名额，然后完了再带着孩子去还免费。但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只能抢一张了哈。如果你想两口子带着孩子一块去的话，赶紧拿起您爱人的手机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然后在先偷客栈当中回复给我问题的答案，就是咱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600块钱套票是什么的套票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回复不算哈，看到很多听友都非常的已经是很哇爆掉了哈，但是现在不要急不要急，我们等一会儿哈，等一会儿广告的时候我宣布开始，咱们再开始计时。好，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是在高尔夫球场上举办的以外，还想问一下沙总，我们这个嘉年华有什么项目呢？ 嘉年华里项目非常多，有15种项目吧。 哇，15种啊。 对，有雪圈。 雪圈是不是就是狗拉雪橇那种？ 不对，就是一种那个圆形的橡胶圈。 橡胶圈咱们坐在上面玩啊。 对，可以拉着玩，也可以从雪道上滑下来，非常的刺激。 还有吗？ 还有摩托车，雪地摩托车。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14号活动那天啊，当时我看到有人骑着一个特别炫酷的大摩托车，但是其实它那个大小比咱平时骑的有点像那个哈雷摩托的那个大小了，然后但是下面是那个雪地的那个滑板。哎，那个大摩托车是咱们那儿的吗？ 对，是咱们那儿的，它属于无动力的摩托车，所以呢非常的好玩。 哇，好 多人都 酷的。 对， 哎，那个真的好酷。我知道那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到现场去看过哈，当时咱们哎呦，氛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闹，有好多这个女孩穿着半袖 啊，我们看到了。 哎，是吧？ 那个， 有一张图片，哎，穿着一张红衣服的半袖，然后哎呦，特别的性感哈，肚脐外露，这个骑在那个一个那么霸气的大摩托车上，我觉得真的是视觉上的享受，真让穿着羽绒服躲在一边瑟瑟发抖的我瞬间觉得好像没脸见人了啊。那除了这个大摩托，哎，那这个大摩托哈，我还想多问两句，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我比如说我没有摩托车的驾驶经验的话，我能去骑这个摩托吗？ 可以，它属于相对比较安全，而且属于是娱乐项目的一种。对，没有什么危险性。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对，很安全。 然后我还看到它是不需要人为的去保持平衡，它是有2条轨道。 对， 对吧？ 平稳性很好 啊，所以说是翻不了的。即使咱不会骑自行车，不会骑摩托车，也可以去骑那个大摩托。 对，是的，是的。 好，那除了这个大摩托以外呢，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项目哈。我跟大家说，真的太好玩了，14号那一天啊。哎呦，四娘，我就是在台上挪不开地儿，哎，我看着我们那些小宝宝们在边上玩的那么开心，我真的好想好想加入到大家的这个打雪仗的大军，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娱乐项目里面去。但是，好可怜，沙总，你给我也一张票呗，我也想去。 来吧，来吧， 好， 可以。 正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又到了进广告的时间了。一到了进广告，就意味着什么呢？继续3张价值600块钱的京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的套票免费送给你，这一时间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回复我问题的答案，就是今天咱们送的这个价值600块钱的套票是哪儿的套票呢？来，3、2、1行动起来吧。像风筝

那你看沙总就默默的低头了，低头干嘛呢？低头准备念名单了。你说我唱这么好听，沙总都不理我。 好听，真好听啊。对， 你说不算，得听众说好听才行。来，大声告诉我，我唱的好听吗？好吧， 好。 我觉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就是我，也没别人了哈。好吧，那这一时间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线头客栈，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四娘。那么这一时间呢，继续为你公布今天获得600元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门票的听众朋友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啦。什么好消息呢？沙总你来公布吧。 我们抽出了7名听众，第一名是、 等等，刚才咱说了总共送10个，这节目才刚进行了一半，你这一下10个就都送完了。 关键这个我看到这个互动太热烈了，人太多了。这一轮完了以后，我们再加送10张。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宝宝们？加送10张，今天总共送20张。哎，感谢我们的沙总哈。好，那这一时间来，沙总，公布吧。 第一名是一个是字母 Y 的听众。 恭喜，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哈。你看这老听众都这个不开心了，说以后老听众就没机会中奖了。有，别着急嘛，对吧？恭喜你，这不是就中奖了吗？好，第二位 叫董君美。 董君美，恭喜。 第三位是爱的听众，一个叫爱的听众。 爱加加加加点儿，恭喜。 然后第四位是木子。 木子，哎，这个木子我就特别想说一下哈，他的头像呢，哎，我一看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木子是一看就上个礼拜六14号那天去到了现场，看到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宝宝，哎呦，一看辣妈带着儿子，特别温馨的一个场面哈。 拍的也特别好， 而且背景的那个车呢，就是咱们当天去到现场的越野一族的一排大猛禽。哎呦，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你一定会觉得心动的。一排大猛禽衬托着一个辣妈和一个宝贝儿子，人生赢家呀，这简直是。好，那我们继续来公布沙总。 下一位听众是秋风雨。 秋风雨，恭喜。 再有一位叫十言九望， 恭喜。 对，最后一位是叫叫开心的听众。 开心，恭喜。开心这个名字重复率比较大哈，我说一下头像，绿悠悠的一片，有山有水有小房子的这个就是你啦，恭喜。恭喜我们以上所有的中奖听众，总共是10名已经产生了，不要着急，今天互动空前火爆，沙总决定临时加送10个。你看这个歪说咋这激动呢，我告诉你，要不是沙总加送这10个，没你的份儿，感谢沙总是吧。好，那这一时间来，沙总，我们这个门票呢其实免费的送也送完了。 对呀、 啊、哎，那大家去哪儿领啊？我们这个是不是地址啊得跟大家说说呀？ 大家关注仙通客栈的公众号，可以获得免费的门票。如果就是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现场公众号，门票也可以给您免门票的。 到现场再关啊，反正就是这样，就是只要是咱们仙通客栈的听友， 对， 关注了咱们仙通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 对， 是整个冬天都免吗？我想问。 对，都免吧， 整个冬天。门票全免了，什么时候去都免。 对， 然后今天送出的20张是600块钱的套票，套票是全场不需要再格外花一分钱的。 是的。 哇，沙总，那个一会儿吃，我请你吃个饭，你给我留点账。好吧，其实真的14号那天我去了现场，哎呦，我这话题已经不说了哈，太啰嗦了。那这样吧，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我觉得哈，今天我们的不需要说别的了，因为跟大家说一个不太，也不能说是比较遗憾的消息吧。今天我们的仙偷客栈是过年之前的最后一期了。哎，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四娘我还有这个雕呢也要回家过年了，沙总也得回家过年了。那么沙总作为咱们今天这个 2016了，应该算是猴年，哎，猴年的最后一名嘉宾， 嗯， 开场也给大家拜早年了是吧？ 对。 那拜完年之后呢，也给大家送了20张福利。那这样，今天呢，我们不说别的了，多给大家送一点，让大家都互动到参与进来，我们争取多给大家发一点。可不可以？ 可以 啊， 今天是最后一期节目 是吧？要没准的话呢，大家互动热烈的话，沙总没准能临时决定再送30张，有可能吗？沙总 啊，可以， 真可以啊！ 啊，我这是那个， 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是吧？ 啊，不用了，可以， 请示都不用了。 嗯，你今每次来都是你们的磨刀霍霍的吗？可以。 喂，这个我要先撇清了哈，这都是雕磨刀的啊。今天雕可不在，可没人磨刀，这可是你自己要送的，是你主动要送的，沙总，不是我们逼的啊。好，那我们所有的听众听到了吗？这时间全部留给您互动。咱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在咱们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的后台呢，直接回复给我。你看享受平凡说掌柜的送票，你回复你得说问题的答案我才能送票，你不说问题答案我送不了票。我们的问题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今天送给大家价值600元的套票是哪儿的，我告诉你是京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的。好，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晶莹，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也许我送给你的就是一张假票呢，这个就是我就不知道了。好了，我们来互动起来吧，先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先头客栈。嗯，一听到我说话就知道了，我要来给你们公布中奖名单了。公布中奖名单之前，我想跟貂蝉说一句啊，哎呀，我跟你们说啊，貂蝉呐、啊，今天腊月二十几啊，沙总， 腊月二十几啊。 啊， 我也过不了。 你看，就这会儿，离过年还有这么久，你们的貂蝉。就这会儿就自己一个人就把我给扔直播间了，就飞回哈尔滨了，飞回大东北过年去了。然后完了过年你走了就走了吧，还得发个微信公众账号，还得刺激刺激我。你看貂蝉在公众账号上跟我说了，说貂蝉最美丽，他说貂蝉我听着呢啊，四娘你想不想我呀，我才不想你呢，哼，你包红包给我我就想你，赶紧的马溜的微信给我发一红包，真是的。好、啊、那这一时间来我们继续来给听众送福利。你是不是觉得貂蝉不在我俩都能掐起来，但是今天我占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他只能听不能说，哎，你就听着吧。来沙总， 这位听众是叫杭宝万福金安。 哎，杭宝万福金安，恭喜恭喜，获得由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送的价值600元的门票一张套票啊。 啊，下一位叫小树， 嗯，小树儿，恭喜，嗯， 嗯，享受平凡， 享受平凡，恭喜， 对， 恭喜我们这三位中奖的听友哈，没有中奖的不要着急，咱们还有7名在等着大家，你看这个开心说了说。谢谢，居然中奖了，怎么领奖呢？中奖的听友啊，不要着急，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四娘我会统一的给大家推送咱们的这个领奖的电话号码。哎，到时候凭借着您给这电话号码打一个电话，报上你的微信号，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木子也说了，说我是不是给你们代言了呀？对呀对呀，你给我们代言了，你的照片拍的好美丽呀。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还剩下7张门票仍然在等着大家，这个你看貂蝉提醒我了，说广告啦，对，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就赶紧先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台直接回复给我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抢剩下的7张票喽，进小灯灯广告，行动起来喽。 95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千杯咖啡都泼在胸口上，好想在耳边对你小声讲，不只是酒能醉人啊， 我唱的好听吗，沙总？ 好听，不错不错， 真好听哦。 嗯，真的很好听。 哎，那就行。嗯，好听我就送福利，不好听我就不送福利了。好，那这一时间先偷客栈，我是你们的最可爱最美丽的四娘。今天没有貂蝉跟我抢喽，我就是比貂蝉还美的，比貂蝉还可爱的，比貂蝉还萌的，反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比貂蝉好看的四娘。貂蝉，你是不是听着节目呢？哎，你不能说话，你就这样吧，好好听着啊，乖。好尴尬。好吧，这一时间先锋客栈继续为你送福利，价值600块钱的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的门票免费送。来，沙总。 哎，我们这位听众叫西门大观园。 哎，你瞅瞅这名，刚才沙总一看这个名啊，噗嗤一下就乐了，说这名起得好，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 嗯， 第一次参加互动的时候，就一个就说我要上电视，赶紧念我的名啊。你上电视，你来九五九干嘛呀？你上电视，你找个电视呀，对吧？你要上电台的话，哎，我可以念你的名。好了，不管怎么样哈，恭喜西门大观园，可以带着你孩子宝宝去了哈。嗯，下一位， 下一位叫李延军。 嗯，李延军，恭喜恭喜。 嗯， 下一位， 第三位，辛德瑞拉，辛德瑞拉。 嗯，辛德瑞拉，灰姑娘哈，恭喜你。看到头像是自己的宝贝女儿，是不是女儿的名字叫做 Cinderella 哈？有可能，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好，恭喜我们以上三名中奖听众。今天沙总临时决定，我们是加送了10名，所以一直截止到现在，我们是已经送出去16个名额了，还剩下最后的4个。那么互动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然后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直接给我回复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问题的答案呢，就是今天咱们送的价值600块钱的门票套票是哪儿的？是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的。好了，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哈。其实我是去过现场了，沙总。 对， 所以我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很多听众没有去过，那么能不能和我们的听众再介绍一下？你看我刚才看到这个咱们微信公众账号上推着一张图片哈，其实我们听众可以直接在这个今天的推送当中找到这一篇文章。我们现场的各种的设施啊都有图片。我看到一个小娃娃骑的摩托车，哎，我怎么总是喜欢摩托车呢？ 我也发现了， 特别好玩。这个摩托车还是三轮的， 对， 沙总骑过吗？ 儿童的我就不骑了，但是这小朋友骑的话，就安全性非常的好。 嗯，不翻车是吧？ 对， 再加上咱们又没有那种很陡的坡，场地都是很平滑，是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嘛，所以孩子们骑起来非常的安全。我相信孩子们一定会特别开心的。说实话，我听上去骑的，大人的我想骑，小孩的我也想骑。好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这个时候有人说了，哎，这确实是一个孩子的天堂，但是同时呢，那我们如果说你比如说我思想我还没玩呢，我想去，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 有没有大人喜欢玩的项目呀？ 有，我们特别建造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宽的雪道。 可以滑雪。 对，滑雪圈呀，滑雪板呀，玩起来都非常的好。 可以滑雪，而且除了滑雪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我相信大家都玩过这个水上的那种塑料球， 海洋球， 哎，对，就把人装在那个球里面，然后在水上一个劲儿的走。 啊，你说的叫雪上滚筒， 雪上滚筒， 对，在雪地的话就叫雪上滚筒。 啊，是，之前我只见过水上的。经常比如说你像出去玩这个公园这个湖面上会搞那么一个大滚筒，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的天哪，这滚一圈下来这整个人就跟蒸完桑拿出来似的。冬天咱们金辉高尔夫冰雪嘉年华在雪地上也有这个大滚筒是吗？ 对，也有雪地大滚筒。 人在这个雪地，忽然间怎么觉得好像自己好像一只仓鼠哦。 非常的好玩，如果你和朋友一起去的话，那如果你再碰上一个损友的话，那你在里面会非常的刺激。 为什么要碰上损友才刺激呢？ 因为人在里边来回翻滚嘛。 哦，就你明明要往前走完了，他再给你往后使劲儿是吧？ 对， 这样的损友啊，哎，说的那不就是雕吗？雕雕雕雕雕，雕我想你了，我们的听众也想你了，你快回来吧，好吧？不管怎么呼唤，他也回不来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你们要想他的话呀，你们赶紧的都给我发个红包什么的，我给你们雕的微信。来，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公布咱们剩下的四个名额，沙总，我们已经全部都产生了哈，也是节目马上要跟您说再见了，再见之前把我们的今天20张门票价值600块钱的全部送出去，来，时间交给你。 这位叫花满楼的听众，恭喜你。 恭喜。 下一位 头牌。下一位， 下一位高麦， 高麦，恭喜高麦说了，说就在我家门口，给一张呗，给， 哎，一定要去， 一定 要 好好玩啊，好好玩。 下一位，Mr. Chicken。 Mr. Chicken 鸡先生， 今年大吉， 哎，今年大喜，恭喜。 下一位叫我心永恒， 我心永恒，恭喜。截止到现在我们所有的20名中奖听众都已经产生了，念完这20名中奖听众啊，四娘我的心里面忽然之间变得空落落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咱们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马上要跟听众说再见了，我就得有怎么着得有个10天都听看不见听众了。 哎呀，年后见嘛。 哎，那好吧，年后见，年后还得等到15之后才能见呢。你看这都哟，我得小一个月见不到我们的听众了，不知道我们听众想不想我。你们要想我的话，你们就在公众账号上给我留言，你们就写上四娘冒号你最漂亮么么哒，我就看到了。 我的天哪。 好吧，那这样沙总，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给听众拜个年吧。 哎，祝大家过年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